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2007年年初，一部《爱情呼叫转移》火爆荧屏。电影讲述了一个男人和12个美女的爱情邂逅。到了2008年年底的贺岁档期，同样是表现后现代爱情的电影《爱情左右》上映，这也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续集。只不过这次讲述的是一个女人和12个帅哥的奇异邂逅，简称《爱呼二》。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带您畅游光影世界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在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呢，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部在2008年11月28日上映的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二之爱情左右》。影片从主人公聂冰的妈妈的来电当中开始。女主人公聂冰是一个快到30了的情感节目的电视主持人，在节目当中她天天讲述着别人的爱情。 相识6年，马拉松式爱情长跑之后，他们领了结婚证书，可就在婚礼当天新娘没出现，在最后一刹那她选择了逃跑。神秘失踪一周后，我们终于采访到逃跑的新娘。 其实啊，她挺好的，就是因为这种好啊，让我一眼就能看到老。我从现在啊就可以完全看到70-80的时候还和现在一模一样。几十年如一日的重复，生活就像在翻年画，人的一辈子就这样见底了，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太可怕了。 听到采访对象的一番话，聂冰陷入了沉思。看见聂冰走神，导播赶紧在旁边提示： 聂冰，聂冰，说话，2号机T4器，说话。 婚前的浪漫只是瞬间的彩虹，婚后的日子才是久远的缠绵。 聂冰的父母离异，或许因为这样，聂冰对爱情总是抱着一种胆怯的心理。但是没想到一天晚上，聂冰竟然发现了一个天使，这个天使是由黄渤饰演的。 你干什么呢？你这是，你差不多养两下就行了，你快晕死我了。还是哭不出来啊？ 你谁呀？ 啊，我是暗劲天使，就跟这个神仙呐、丘比特呀、还超印呐，俺都是一个系列的。 山东天使。 不好意思，就跟那学外语一样，就一开始找的老师傅。我现在有什么能帮助你的吗？ 帮助我吗？喂！ 等到聂冰转回头了之后，却发现天使不见了。再转过头，这个天使竟然换了个发型，换了身装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还不行呢？ 你要是有本事，你穿过那个玻璃窗给我看看。 行，哪个没问题，我给你来个技术含量更高。看好了。 为了让聂冰相信自己真的是一天使， 他杯子中的酒便没了。这下子聂斌终于相信他就是那天使了。 然后呢， 其他顾客是看不到天使的，只能看到聂斌忽而高兴忽而惊讶的表情，还以为吃错了药喝多了酒呢，也想尝试一下。 服务员，那女的喝的什么呀？怎么那么嗨啊？给我也来一杯。 聂斌离开酒吧给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天使就在半空当中跟着。突然一辆红色的汽车向他开过来，差点撞上他。聂斌很生气，想找司机理论，却发现这辆车根本没有人驾驶。 啊，我不但没哭，还给一个怪物缠着。 你怎么开车？ 我给你的。 给我的。 这个车呢能给你带来十二个男人，十二个总有一个合适你吧。哎，不过你得记住啊，30岁生日以前有效，一年的时间。 怎么样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男人呢？ 答案呢得自己找，记住了，打左凳向右行啊，祝你好运。我说你这个也太奇怪了，我刚才跟你说话你不理我，你说我得走了你又不让我走，我下来趟不容易啊，我得赶快找点好吃的东西去。哎，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这个地方有个挺好吃的，叫什么开封菜，还不错啊。 开封菜 就是一个白头发老头做的广告，什么 KFC。 嗨，再见再见再见。 聂斌有了天使的相助，能够遇到12位不同性格的男人。第一个登场的就是一特别帅气的交通警察。 同志，这里不能停车。 如果我说天使让我停在这，你信吗？ 我告知你，我们的对话将被录音。 真的是天使把我送过来的。 原来这位警察有着众多的粉丝，他们天天举着牌子站在这儿等着他。 请你按照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否则我就罚你。走。 哎，干啥呢？磨磨蹭蹭的，赶紧交完罚款，开车让路，我们还等着挨罚呢。 还有人排队挨罚呢？ 你懂什么呀？我们都是他的粉丝，100元一个敬礼，还得一签名，值了。哎呀，就是有 money 的好处，要是没 money 呢，就只能站在远处啊瞎嚷嚷，什么也得不到。哎，小姐，我怎么看你都面熟呢？哎，哦，你是那主持人聂斌。哎， 警察拥有大批粉丝，聂斌只好离开了。但是就在他刚刚向右拐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个男人，他毫不客气地上了车。 你好，我是南希。 你是卖保险的吧？ 我不卖保险，我是提供保险服务的。 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很大，就像比如你想要一本圣经，你只能说请，不能说买，上帝是买不到的。那保险呢，关系到你一生的幸福，幸福是不能买卖的。 哎，上帝和保险哪儿跟哪儿？ 保险呢是照顾你生前，上帝管你死后。 反正不是生就是死，能不能讲你别的？ 聂斌知道这也是天使的安排，于是就和谭鑫去喝两杯。 那好，我说点儿你爱听的。 你怎么知道我爱听什么？ 我在美国接受训练的时候，第一堂课就是要用100句不同的话，让一个陌生的女孩心花怒放。 嗯，有这样的训练啊？好啊，说来听听吧。 我不用看你身体，就看你的手指还有你的长发，我就能断定你是那种只会出现在韩国游戏里面的那种魔鬼身材。 接下来呢？ 你的皮肤超天然的，白皙如镜面，就算你晒黑了也会像夜明珠一样发亮。造型呢，你的胸针很自然的就成为全场的焦点，还有你的长发跟你的高跟鞋 就连成一条很优美的流线。你的耳环和你胸前的项链构成了一个倒置的金字塔面，这就是点线面完美的结合。 等等，让我上完啊。其实我随便穿穿根本没过脑子。好，等一等，服务员买单。 哎，让我来。 哎，还是这位小姐来吧，她的卡可以双倍积分。 行， 谢谢。 你除了夸人还会什么？ 如果你给我一年机会，我可以给你365种不同的感动，而且每一种感动花的钱都不会超过100块。 谭鑫果然说到做到，第一天就给聂冰送去了一双舒适的鞋子，并且鞋盒上还有一张小纸条：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关爱天天陪伴你。 在这儿呢，我跟大家转达一下。 在聂冰开会的时候，谭鑫送上了一大束氢气球，氢气球上面绑着鲜花。 聂冰，虽然今天不是节日，给你送花无需理由。 在上班的时候，谭鑫给聂冰的手机里面传来了自己的照片。 我特意到你的家乡来体验你的童年，这是你当年坐过的小木马和你最爱吃的冰糖葫芦。 谁找我？ 小姐，你的菜。 这不是我弟的。 你楼下的朋友把你点菜给换了。 快到午饭时，谭鑫给聂冰送来自己特制的午餐。 听你妈说你最爱吃新鲜的河虾，这是我特意到郊区给你买的，尝尝我的手艺吧。 聂冰被谭鑫的细心感动了，两个人开始了交往，相约去看电影。在看电影的时候，聂冰问： 你对我这么好，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你不用。我在美国培训的时候，我学到过一个理论，每一个普通人其实都有50个有用的人际关系，但像你这样的明星大概起码会有500个高质量的人际关系。那500个人里面又各派生出50人，那加起来就是25000人，那每人每年200块就已经500万了。 哎，你不是说保险不是用来买卖的吗？ 那不是买卖，那是500万的保险服务。 原来你葫芦里卖的是这种药，什么时候拿合同给我签？ 哎，你误会了。辞职信，我决定了，我以后在你面前都不再提保险两个字。 聂冰觉得谭鑫既然肯为自己放弃事业从头开始，就决定将这段感情公开。恰好此时他的朋友演员徐朗邀请他吃饭，于是聂冰带着谭鑫前往。 嗨，聂冰。 哎，徐朗，啊，怎么这么惨啊？ 拍戏从马上摔下来受伤了。 嗨，我就告诉你做节目主持人轻松多了。有电话，那个徐朗，谭鑫，徐朗啊，你们聊一下。 你好，你好。其实我也很喜欢看你的戏。 谢谢。 最近又拍什么戏了吗？ 在拍《黄飞鸿》。 哦，又重拍了。 第8集。 第8集啊！你在里面演黄飞鸿？ 我演猪肉荣。 哦，猪肉荣啊！猪肉荣好啊！我看黄飞鸿都是看猪肉荣的。 干我们这一行，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其实经常风餐露宿、居无定所、日夜颠倒。 哦， 起得比鸡早，睡得比鬼晚，干得比牛累，吃得比猪差。你吃过剧组的盒饭吗？ 啊？ 你钓过威亚吗？最关键的是没有尊严，导演让干嘛就得干嘛，导演让跳楼就得跳楼，导演让淋雨就得淋雨，导演让脱衣服就得脱衣服。一拍动作戏还得亲自往墙上撞，你看我的手，我刚才跟他说是从马上摔下来，其实是被狗咬的。你看我的眼睛， 怎么了？ 假的。你看我的牙， 都假的？ 真的，但是摔得跟假的差不多了。 这么苦啊？不过我这行也好不到哪里去，西装革履貌似高贵， 点头哈腰，差点下跪。每周考核让人崩溃，逢年过节，家人难会。 原来你是拍时装戏的。 哦不，我是卖保险的。 你是卖保险的？ 卖保险啊。 你真的是卖保险的？ 卖保险的。 你跟聂冰是好朋友？ 好朋友？ 自己人。 你小心啊。 真是相见恨晚了、啊、我一直想认识一位从事保险事业的自己人，剧组买的保险太便宜了，今天我一定要在你这里买一份保险。 哦，其实我可以介绍一位 啊。不，你不要介绍别人，你不是聂冰的朋友吗？ 没有，我 做保险的太好了。 因为我其实有更负责任的，我可以介绍给你。 不要别人，既然你是自己人，我就从你这里买。你不知道我被那帮假卖保险的害苦了，快把手机拿出来，你给我个电话，给我留个电话号码。 哦， 其实我们这一圈里除了我以外还有很多人都想买保险，昨天范冰冰还给我打一个电话呢。我这里有600多个明星，他们都要买保险，快。哎，我先给你记一个范冰冰的电话号码，159-161-161-161。 你在干嘛？ 留电话。 留电话干嘛？ 卖保险，54341。 原来你一直在利用我卖保险。 不是， 你看一下他，他都伤成这个样子，你会不会太晚啊？ 聂冰，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跟您一同畅游光影世界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要来欣赏的是影片《爱情呼叫转移二之爱情左右》的录音剪辑。这部汇聚了众多明星的电影在一上映的时候就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关注，比方说古巨基扮演了要给聂冰100份感动的保险推销员谭鑫，黄晓明则是扮演了酷劲十足的交警，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范伟这次扮演了大智若愚的范仲举，还有佟大为扮演了比较偏激的心理医生张庭，可以说是一位明星就有一份精彩吧。回到电影当中来，由于误会了谭鑫是利用自己的关系买卖保险，于是两个人分道扬镳。在一次行驶的旅途中，因为聂冰的急刹车，佟大为扮演的张庭撞上了他的车，无奈之下聂冰只好带着佟大为去了医院，并且向他道歉。 你以为就你有车啊？我原来是开悍马的，我一个轱辘都比你那车贵。 我对不起，我不是 著名主持人 啊。还好 这事儿好办了。我签名 啊，签名是吧？好，谢谢。 喂。 张庭接到电话之后立刻拖着打好石膏的腿离开，聂冰见状表示愿意送他前往，原来是有个股民因为股票下跌要跳楼啊。 你干嘛？ 你开车跟我走。 干嘛？ 快， 你去哪？你杀了他。 大姐，你这地儿选的不错啊。 那当然了，我这是最后一次选择了，当时那只股票我就没选对。 你这次选对了，你看上次我就没选对，跳下去摔个粉碎性骨折没摔死。哎，大姐，你跳楼姿势选好了吗？ 还有姿势？ 这里头学问可大了。第一种姿势，大头朝下。 张庭一边说一边把一西瓜扔到了地上，看着摔烂的西瓜和流出的红色西瓜汁，想要轻生的女人立刻犹豫了。 这个死亡概率最高，但是死相太难看。大姐别犹豫了，咱们就像那个大盆跳水的往下跳吧。来、 哎、来，咱们再商量商量、 哎、商量什么呀，来跳 跳。我不想死啊。 不想死了去那边。 哎， 好的 好 的 好。 由于张庭的勇敢，聂冰开始照顾她，但是医生却告诉聂冰她的脚没事儿。张庭一看自己隐瞒不下去了，便承认自己的欺骗了。 我承认，其实我的腿早就好了。 你听我解释。 你不觉得你很无聊吗？ 我是很无聊。你敢不敢陪我去看看我的病人？ 病人？ 聂冰随着张婷去看望他的病人，原来他是一个心理医生。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名心理医生，专门治疗抑郁症。抑郁症这种病是只能缓解不能根治，病情加重的患者会产生自杀的倾向。后来我就发明了炒股疗法。 炒股疗法？ 对啊，以毒攻毒，我让他们去炒股，这样他们就可以进入到一种亢奋的状态，抑郁症状也就荡然无存了。 真有才。 这办法前两年还真管用，我不但治好了他们的病，还让他们都发了财。他们都说我的名字起得好，张婷，我叫他们买什么什么就涨停。后来很多人都来找我咨询股票，我也就顺理成章的改行做了股评员。我那时候炒股也挣了很多钱，买了车子房子，还准备跟相恋多年的女朋友关老师结婚，那时候真是牛市啊。 之后呢？ 之后呢？之后呢？之后关老师走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也想问为什么呀。不说这个了。再后来我爸来了，股市就完蛋了。 你爸和股市有什么关系啊？ 跟前面的道理一样，我跟我爸叫爹，我爸跟我叫停，爹停。 就连买基金呐。 现在这些股民又恢复成了我的患者，只是轻度抑郁的都转成了深度的。我也搞不清楚是他们有病呢，还是我有病呢。 经过了心理医生的治疗，终于这些心理抑郁的病人病情得到了控制。聂冰来参加他们的结业式。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咱们康复中心毕业的日子。首先咱们毕业班的全体同学上场。行，请嘉宾上台，大家鼓掌欢迎。请嘉宾发证书。 在聂冰给大家颁发结业证书的时候，突然跑进来一个人。 涨了，涨了，股票终于涨了，走。 大家一哄而散，此时张婷也走了过来。 你不会也要去吧？ 张婷不炒股了，张婷也不膨胀了，张婷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张婷要去跟关老师结婚。 听了这句话，聂冰很气愤，于是找到了说着山东方言的天使。 白胜奇，这次是个小事故，我跟你说，你看我知道你出神了，我这鼻子塞我都下来了，我这次确实没想让你当第三者。我跟你说，在我那等级他确实是个单身，只是变化太快了，就跟你这个股市一样。我跟你说，俺在天上的时候经常跟这个赌神得打。 别讲废话，这也算一次机会吗？ 我知道，稍安勿躁啊。这次我保证给你找一个让你挨得天昏地暗。 听过了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二之爱情左右》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电影背后的一些小故事。细心的观众可能都会发现啊，在这两部电影当中加入了许多时尚的元素，比方说选秀、剩女等等流行语。而十二种类型的男人的确也让聂冰挑花了眼，但是电影的主题依旧是真爱。那么聂冰的真爱究竟在哪儿呢？看看时间，上半的旅程马上也该告一段落了。送上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二之爱情左右》当中的插曲《红色高跟鞋》，来自蔡健雅的演唱。歌声当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各位稍后见。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高跟。 界，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生活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捉摸不住，像手腕上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各位好，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与您一同畅游光影世界的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是电影之旅啊，要来一同欣赏一部影片《爱情呼叫转移二之爱情左右》。这部电影我们说了，汇聚了众多大腕和明星，林嘉欣、徐峥、古巨基、黄晓明、范伟、陆毅、佟大为等等。由于电影是在贺岁档期上映，所以这么庞大的明星阵容也吸引了众多的观众，票房自然是不俗啊。回到电影当中来，聂冰在行驶的路上遇上了大赛车，范伟扮演的范仲举开始指挥起了交通。 我还不想您往后退退好吗？往后退一下，这样是不耽误大家时间吗？ 这就是欠管理。 谁也不走不了吗？ 你管啊， 耽误大伙的时间吗？是吧？这何必呢？这退一步不就好了？ 给我10到5分钟时间。 来吧，小姐，上车，咱不说了，上车。 各位啊，听我指挥啊。出租车往后倒， 哎，上车，各位都上， 大别我 不较劲了，不较劲了，好不好？上车，往后倒，来，你倒， 大家都耗呗，谁还怕耗？ 3个数之内必须后退，倒计时开始，3、4。 这叫倒计时吗？ 一位司机不太乐意了，范仲举从兜里掏出了一样东西交给了他，这司机立刻听从了他的建议，挪了车位，片刻之后交通顺畅了，范仲举走到了聂冰的面前， 来，倒，一个一个倒啊，不着急， 好，一个一个走。 不到五分钟， 挺厉害的。 一起吃个饭吧。 聂冰接受了他的邀请。 你经常这样邀请女士吗？ 你经常一被邀请就来吗？ 可是第一次。 迷途。 还会说英语？ 留学生的信用卡已经拿到了。 留学生，你 拿了橘子跑啊？知识就是力量，拿橘子跑、啊。正式认识一下范仲菊。 你这个名字有出处吧？ 疑似范进的后代。 啊，书生门第啊。 Yes。 这是金的吗？ 24K金，99.99%。 啊，所以刚才那个司机笑呵呵的走，不就也是收到你的名片？ 他妈的，太聪明了！我的原则就是，谁给我面子，我就给谁金子。 啊，有创意。 是不是般配？ 般配谁啊？ 突然一个客户来了，打断了范仲举和聂冰的约会。 老板，他们来了。 对不起，事先定好的。 没关系，让我出去。 哎，信任 believe OK thank you， 给我10到5分钟的时间。 哎呀，范老板，你看这个百忙之中还抽空叫我们，真是三生有幸了。来，快坐，把箱子打开，把钱拿出来。范老板的意思是这样 out， 这个对 out， 不是 out， 他是坐回 out。 少三张。 范老板，这事儿我回去一定要严查，这不对。这个 出来混要诚信 out。 聂冰非常好奇范仲举怎么做到的。 不到五分钟。 你刚刚是怎么闻出来的？ 有人动脑子是眨眼睛，有人动脑子是抽鼻子。 啊，你别跟我这动脑子啊。 No， 我不是跟你动脑，我是跟你动心了。 范仲举决定用浪漫的方式追求聂冰，他刚一到家就被吓到了，原来家里多了许多的佣人。 欢迎聂小姐回家。 聂小姐、 哎、怎么了？ 够浪漫吧？ 你干什么呀？哎呦， 有问题吗？ 没问题啊，老板。 假装生气，明天继续。 哎， 将浪漫进行到。 第二天，范仲举带着聂冰来到了一家首饰店。 这个店也是你的。 啊，你打算聘我当这家店的经理吗？ 经理只能卖，老板娘随便带。不说了，不说了。 他掏出了一个传统的手镯子， 这也是你的。这个样子啊，虽然老了点，但是是太老了的，太老了的，太老了留下来的。你负责保管，负责交给我们的下一代。 紧接着，他又拿出了一张分量十足的金卡， 这个也是你的。想怎么花怎么花。想花多少花多少，想知道里边的钱数吗？ 我想知道你的岁数。 32。 这是全部？ 一部分。 范仲局为了感动聂兵，还特意给他安排了一场红地毯走秀。可是没想到聂兵真被吓坏了，于是决定和范仲局摊牌。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我用丘比特爱情之箭追呀追，你穿防弹背心飞呀飞。 所以你别对我太好，我没什么感觉。 没关系，慢慢感会有觉得。 那基础呢？我们的基础在哪？ 人怕出名猪怕壮，男怕没钱女怕胖，我有钱你不胖，这就是最大的基础。 就因为我不胖？ 我更喜欢的是你不喜欢钱。 是吗？ 我本以为你关心我卡里的钱数，结果你却关心我人的岁数。 你不该找我的。 茫茫人海，一片杂草，遇到鲜花凭啥不找？ 我想要的是白马王子啊。 那坏了，他们都叫我黑马胖子。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继续来欣赏影片《爱情呼叫转音二之爱情左右》的录音剪辑。由于聂兵惹上了官司，遭致许多记者的围攻，想要采访他，此时一位金牌律师出现了。 法院的判决书让他们强制对方去执行。 小姐， 您讲的这是什 么？ 事实的真相我来告诉大家吧。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小和尚问老和尚事实的真相是什么，老和尚就说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大家明白了吗？ 好了， 谢谢大家，今天就到这儿，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哎，倪小姐， 金牌律师帮他解决了官司，两个人开始了交往。律师带着他去吃饭，饭桌上律师想请聂兵帮个忙。 帮我个忙？ 嗯，你说什么都可以。 我接了个案子，当然也不是什么大案，一个亿万富豪要离婚，可他老婆呢总是要死要活的，这方面你可是专家。 当然。 那好，我现在就代表我们律师事务所正式聘请你做情感顾问，你可不能让我失望哦。 等着瞧吧。 律师和聂兵接待了官司的原告，也是亿万富翁的这位妻子。律师带着聂兵到亿万富翁的妻子家中和他谈判。 我们现在来谈一下赡养费的问题。我真是不懂你们这些女人，什么时代了还谈这个？眼下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凭什么要男人来付赡养费？你结婚为什么？要一个男人养一张长期饭票，这和长期卖淫有什么区别吗？别嫌我说话难听，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你不要以为在婚姻里有所付出就应该有所得到，男人也付出了，而且并不比你少。声嘶力竭的大喊我把青春给了你，你要补偿，这是40岁以上失态的做法。糟糠下堂领着一群儿女，要多少钱是正常的应该的，这才叫赡养费。你和刘先生结婚四年多，连肚子都没大过，你有什么损失吗？女人总是责备男人包二奶可耻， 可包养谁都可悲。 如果你坚持要钱的话，那也不是赡养费，而是遣散费。给我贝鲁丁尼。 看到富翁妻子脸色大变，律师就给亿万富翁打去了电话。 好的。 你真的要？ 我会办好的。 我也不想和他离。 放心吧。 聂兵不认同律师的做法，于是就劝和这对夫妻，并且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律师。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在我的开导下，我已经让刘太太认识到婚姻失败是双方造成的，她决定痛改前非，挽回这段婚姻。 你没搞错吧？他们要是不离了，我问谁去拿离婚诉讼费啊？ 这是别人一辈子的幸福重要，还是你的诉讼费重要？ 我是依据法律，忠于我委托人的意愿。 你这样讲对女人太不公平了。 律师的职业操守就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维护委托人的一切权益。 作为情感专家的职业操守，我要尽我最大的能力去修复委托人的情感和保护他们的婚姻。 正在这时候，律师和聂冰的手机同时响起，原来是富商发来的视频片段。视频中他正在和一个女人说笑着，律师以为富商恶性不改，就让聂冰看。 你看看，他骗你的。 你再看清楚这女人是谁。 聂冰丝毫不在意，原来站在富商身边的就是他的妻子。律师很生气， 太让我失望了。 经过太多磨难了，聂冰有些厌倦了。就在这个时候，聂冰重遇了自己的老同学袁家。聂冰和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袁家班长。 师傅快开车。 师傅。 鸿运大厦。 聂冰。老同学都不认识了。袁家。 袁家班长。 真不错啊，你居然亲自记住了我的外号。 很简单，因为那时候你老师亲自打我小报告，亲自多管我闲事，亲自老跟我过不去。 我没有和你过不去，那时候全班男生都和你过不去。你不知道，晚上一关灯，所有男生都说你坏话。 那你问一下他们，谁没有给我写过情书的。 随后袁家带着聂冰去参加了同学聚会。 来了来了。好了没？ 好了。 把大明星都请来了，班长就是有办法。 有一件事儿在我心里存了12年，今天我必须问清楚，当年你们都谁给他写过情书了？ 我写过， 我也写过， 我也写过， 我也写过， 我也写过， 我也写过。 这还有一个， 我没写过。 眼睛， 真没出息。那时候你不是常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吗？ 那是我故意说给你听的，我当时啊就知道他对你有意思。 谁说谁不好，就是谁对谁有意思。 哎 哎，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啊班长对聂冰最有意思了，千方百计的和他过不去。 你们这 当时你还组织过我们。 停。吃饭。 掩饰。 哎呦，真可爱！ 哎，你几个月了？ 下个月就生了。嗯， 哎，云云，你最近怎么样？我呀，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有婚姻了。 怎么熬过来的？ 你可不知道，我最近老是做一个噩梦，就是我死的时候孤零零的，只有一只黑猫陪伴我。 哎呀，你就别瞎说那些了，说就胡说。来来来，故意的，我要搞， 来。 这年头猪吃人不算新闻，结婚10年不离婚才算是新闻。 哎，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这下月就生了，要么说你打光棍呢。我告诉你，就他这种想法的人啊，一辈子也得不到真爱，不用结婚自然也不用离婚，是不是？ 说得好。 宁可高傲的发霉，也不卑微的恋爱。行，小二 这 给我2斤真爱，拿回去喂狗。 得嘞，2斤真爱。 婚姻是什么？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如果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没有婚姻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哎，说得好。 男人女人说够了，我们说点别的好不好？哎，听说哪一个同学的公司快上市了。 哎，这现在连公共厕所都上市了。啊，概念就是全国连锁垃圾。 哎，你说话能不能环保一点啊？亏你是中文系的高材生。我说，看来你都快40了，怎么还这么愤青啊？ 到80，我依旧愤青，只不过那时候段位更高一点。 哎，老大，你现在是几段？ 小生刚刚7段。 你说的这么厉害，那不如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下，你7段骂人的功力如何？好不好？ 好。 没对手，开不了场。 现在就好比对面站的是往奶粉里掺3聚氰胺那孙子。 这4得骂一下。 你这个进化不完全的生命体，基因突变的外星人，化粪池堵塞的凶手，阴阳失调的黑猩猩，和蟑螂共存活的超个体，生命力腐烂的半植物，每天退化三次的活恐龙，宇宙反复毁灭的原材料，你摸过的键盘上连阿米巴原虫都活不下去，你喷出来的口水比 SARS 还要致命百倍，只要你抬头臭氧层就会破个洞，连丢进太阳系都嫌你不够环保，思想有多远你就滚多远吧。 绝了， 言归正传，今天是我们毕业八周年的纪念日，中文系零零级一班同学聚会，全班28人，10到22人，是我们最全的一次，其中9人已婚（括弧生育4人，3女1男（括弧完毕）啊，2人怀孕，13人单身。我说这个呢是想说，其实我们已经是大龄青年，或者说是步入中年吧。 原来冤家班长曾经真的喜欢过聂冰，但是由于当时有个男孩也准备追求他，这个男孩就是追求了聂冰8年时间的外科医生刘萌。刘萌约袁家出来吃饭，提出让袁家介绍聂冰和他认识。 听说你们学校校花在你们班呢，叫聂冰，绰号冰山上的来客，怎么样，给我介绍介绍。 你什么人？ 大二，主科泡妞，辅科医学。 你想干什么？ 资源交换，我可以用我们学校校花跟你换，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警告你，别打他主意。 你以为你是他什么人？别说八竿子打不着一撇，就算你们结婚了，不一样会有婚外恋吗？ 吃饭。 冤家为了保护聂冰，打伤了刘萌。在公安局中，警察给冤家班长谈起了后果，而此时的刘萌也表现出了大度，班长便放弃了追求，决定用真心等待爱情。 其实这个事儿啊，他本来可以起诉你，如果真要是起诉你的话，一个呢你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且呢你至少要赔偿不低于10万元的损失。 我告诉你，我本来只是想泡泡妞而已，没想到你那么重视，我才突然间发现聂冰确实是一个稀缺资源。哎，看这很疼的，所以我准备连续进攻8年，8年内你不能回来。当然如果8年我没有攻下来的话，你再回来接管呗，钱什么的免了，怎么样，很仗义吧。 爱情错过了多次，聂冰绝望了。 好了，我已经不再相信我把车还给你，你烦不烦？ 听到你的评估我很受伤啊。 为了你，他远离北京，因为你，我有了8年和他在云南的日子，直到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是我的守护天使，他给了我一切，除了爱，他把爱完整的留给了你，现在我把它还给你。你怎么不滔滔不绝地奋进冤家？ 12真是个奇妙的数字，让一切都轮回到原点。还记得刚入校的时候，新生联欢会，第一次见到你，到现在我们认识已经整整12年。你是第一个走进我眼里的女孩，你是唯一的一个。 你这句话很像韩剧，一点都不像你风格。 那如果我告诉你，我所有说过的话，只有这一句是真心话，你相信吗？ 你相信什么？ 我相信自己的心。 原来天使的使命就是要将这段错过多年的姻缘重新撮合到一起。聂斌和冤家班长终于走到了一起。或许在经历过后，这个轻松的爱情小品似的喜剧电影，虽说爱情难寻，但是正是因为这样难寻，才够让咱们去珍惜它吧。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旅行马上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送上这部电影当中的片尾曲，还是好朋友，来自古巨基梁静茹。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头头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没有人要内疚，没需要缘由，在十字街头就相互保佑。 那些体贴问候，那美丽尽头，没必要一分开就变成了诅咒。 相爱这一场， 可能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好朋友， 还是好朋友爱人长久，不能牵的手烂在心头， 在最寂寞的关头永远在左右。 时过境迁后，后花园背后，思念是最漫长的享受。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